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0集，感动大佬东西，找死。杨，一个字，言简意赅的备注。陆兆颖盯着这个页面半晌，不过别人的隐私他礼貌的没有窥探，只在秦冉出来的时候挺好奇的问了一句， 秦小冉，你朋友？ 跟秦冉相处的久了，陆兆颖对秦冉也算了解，能被他化为朋友不太容易。秦冉从里面出来，随手接过手机看了一眼，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，算是吧。他拿到外面去接，看他表情那么平淡，陆兆颖就没有多问，那应该不是多重要的人。陆兆颖坐回自己的椅子上，拿着手机看群， 生无可恋点 JPG。 程俊，你说句话。 陆兆颖一看就知道江冬夜寻找顾西池的途中又经历了波折，他腿往旁边搭了搭，闷声笑 俊言，江少在找你呢。 程俊在里屋依旧不紧不慢地摆弄自己的人体模型，听到这一句他头也没抬。 顾西池 Bingo。 陆兆颖打了个响指， 进入死胡同了。 程俊把手术刀放到一边，声音依旧漫不经心的，手抵着唇边又咳了一声， 找我也没用，我就是一个医生，能帮他什么？ 陆兆颖无语了。程俊慢悠悠地观察自己的人体模型，不理会陆兆颖。兜里的手机响了一下，他随手摸出来接起。 爸， 老江大寿，就这个月底你到时候回来一趟。 那边的声音听得出来有些浑厚。程俊靠着桌子站着，从侧面看两条腿很长，程老对这个最小的儿子一向没有什么要求， 到时候看情况。 好。 京城，挂断电话，坐在房间里的中年男人忍不住朝程老开口， 爸，你对三弟也太纵容了吧，这么多年你看他干成了件什么像样的事儿？部队不好好待着，研究院待半个月就出来，家里出钱给他开公司就一年不到，他那个公司要不是有二妹在帮忙经营早就倒闭了。 年轻人心思浮躁很正常。 程老站在书桌前，他头发花白，脸上沟壑深，却精神抖擞。中年男人张了张嘴看向程老，这位老爷子严谨了大半辈子，就在遇到自己这老来子的时候打了折扣，几乎是无底线的纵容。现在京城谁人不知程家俊也，京城谁也不敢招惹的一人，派头比程家谁都要大。与此同时，林家， 秦冉，新同学新环境如何？ 林奇夹了菜问道。孟欣然夹了一口菜，语气平淡道， 还行，就是横川一中的学生就喜欢大惊小怪的。 那些人动不动就问他 OST 内部，要不就问他云光财团的事，一个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。 你是小明星，他们问你不是很正常吗？ 林奇又笑了， 哼，这小地方哪里能跟你们京城比？ 见过的最大的领导也不过是新闻上的风楼城。宁晴坐在另一边吃饭，听着两人的对话，他想知道孟欣然为什么是小明星，但却没有问。 你在九班对吧？我记得冉冉也在九班，你们见过吗？ 林景轩拿着筷子想了想，朝孟欣然开口， 冉冉是谁？ 孟欣然抬了抬头， 晴冉是雨儿的姐姐，也在九班。 林奇推了一下金丝框眼镜，语气温和，秦雨孟欣然听过，至于秦冉 莫欣然之前并没有在林家人口中听过，此时林奇跟林景轩这么一说，他才把秦冉跟林家人对上。秦冉给他留下的印象有点深，不过他怎么也没有把秦冉那模样跟宁晴联系起来。 听过， 孟欣然淡淡地回了一句， 但没说过话。 晚饭后，张嫂上楼给孟欣然送牛奶，态度恭敬又谨慎。 张嫂，我为什么没有在林家见过秦冉？她不是秦宇的姐姐？ 她不住林家。 孟欣然接过牛奶，却没有马上喝。提起秦冉，张嫂皱了皱眉，显然不想多提。还以为那个挺冷酷的女生到底是谁呢，却没想到只是秦宇的姐姐而已，连林家的妓女都算不上。孟欣然看着张嫂挺不屑的态度，点点头表示了解，没有再多问。张嫂下楼，在转角的地方看到正拿着手机发呆的宁晴。 张嫂。 宁晴收回手机，跟张嫂一起下楼，路上旁敲侧击了好几句， 表小姐是 OST 战队成员，就是九州游的职业选手，微博粉丝100多万，在网络上很出名的。 张嫂缓缓开口。宁晴不知道什么叫 OST 战队，在听到职业选手的时候，她有些不在意，这不就是一个打网络游戏的而已。不过在听到张嫂说微博粉丝100多万的时候，宁晴张了张嘴一愣。 100多万粉丝？ 这么多？张嫂一看宁晴的表情就知道她看不起打游戏的，抿唇笑道， 夫人您可能不知道， OST 这个战队是云光财团的，战队的每个人以后都是云光财团的成员。 再一次听到云光财团这个名字，宁晴只是笑，什么也回答不上来。这是一种非常无力的感觉。他知道，在这个圈子里，自己无论怎么爬，看到的都不过是冰山一角。他拿起手机，去房间给秦宇打电话。星期五，秦冉一早来得早，他趴在桌子上，孟欣然的桌边又围了一群人。 那个孟欣然，我看了下他的微博，竟然有100多万的粉丝。 坐在秦冉前桌的男生回过头，把查到的微博界面给后面两个人看，不过就看到秦冉的一个后脑勺。秦冉趴在桌子上，校服垫在手的下面，似乎在睡觉，尽管是趴着也挺不好惹的。林思然看了男生一眼，压低声音， 嘘，别吵他。 这个孟欣然家里真有钱，那个手表有100多万。 另一个男生也压了嗓子，偏头跟林思然他们说话， 我的渡劫局在他的指导下终于过了，游戏打得好，长得好看，家里还有钱，人生赢家。 班里人很喜欢看孟欣然打游戏，他手速快，操作到位，意识也好，指导人的时候也是一语中的，每天他帮人打游戏都有不少人录屏。上午第二节课大课下课，课间20分钟，乔生见秦冉从桌子上爬起来了，走过来找秦冉，趴在他的桌子上开口道， 冉姐，孟欣然有内部票，明天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表演赛？ 秦冉拿了一本书出来，翻了一页，扬眉道， 不去。 何文拿着个手机跟在乔生后面，听声音似乎是在打游戏。 我死了，快死了，竞技赛不想输啊。 吵吵吵的，脑人疼。秦冉记得他，之前他被李爱荣拒之门外的时候，他是第一个跟乔生出来的。 给我。 秦冉往墙边靠了靠，又捏了一下手腕，让何文把手机给他。 冉姐，你干嘛？ 何文抽空看了眼秦冉。秦冉看了一眼他手机的界面， 帮你晋级。 哎呀，别，哎，冉姐，你可别开玩笑，我还是去找孟小姐吧。冉姐，你别打扰我了，我现在时间很紧张的，要是这张攻击卡牌撕了就没救了。 何文说完就转身去找孟欣然。秦冉摸摸鼻子，然后慢吞吞地继续看书。行吧。中午吃完饭后午自习，秦冉午自习一般都是不来班级的，九班人都知道。孟欣然吃完饭出来，拿出桌洞里的包，想要把入场门票拿出来，身边又围了一群人。 嘿，孟同学，有没有票啊？也让我们瞻仰一下。 孟欣然拉开链子往里面摸了摸，没有碰到票。孟欣然淡定的表情一变，他把包里的东西往桌子上一倒，只有一堆贵得要死的瓶瓶罐罐跟口红，别说几张门票，半张也没有看到。围着的人面面相觑，孟欣然手指握拳，脸色铁青。 中午谁最先来的班级？ 其他围着的人面面相觑，敛起了脸上的笑意。 孟同学， 孟欣然的票丢了。 今天中午我跟学习委员最先来的，我们两个都没有拿。 两个同学脸色一变，孟欣然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他大步走到秦冉的桌子面前。来这个班级这么久，他也知道秦冉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走。他面色冰冷，双眸寒光毕现，想也没想的伸手推倒秦冉的桌子。哗啦啦，桌子上的资料书、桌洞里的情书还有一堆外文书全都落在地上，全班人都静了。 别动冉姐的东西，她不会。 夏飞连忙开口。孟欣然没说话，连手都懒得动，只用脚踢了踢地上的一堆东西。很轻的，一张门票从一本外文小说中掉了出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